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哇，这个佛家的那种观照的能力，神通，我们叫神通，可能佛祖就已经去了第五度空间，所以他一看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他都看完了、是吧，这个就是去到第五度空间。所以如果按照这个看法，这个时空观，我们的男主角入到黑洞，如果真的去到所谓第五度空间，他能够看回过去，甚至看回未来，不过他就没那么大胆，看回未来就套戏不用做了、但他看回过去不同的时段是符合这个时空观的、但是最不符合这个时空观的呢，就是他能够影响过去嘛。这个就是回到去我们上两个礼拜花了三个钟头来讲的，就是为什么时间旅行是荒谬的，是不可能的呢，因为我们想象不到呢，这个你违反了因果律，就即是乜嘢可以发生啦，即是有讲等于冇讲，有做等于冇做啦，是吧，即是完全荒谬的嘛，即是我回到去昨天杀死昨天的李伟才，是吧，那何来我今天的李伟才可以回到去昨天呢，这样、等于条蛇肚饿咬住条尾食，食了不见了，是不是 有没有意思啊，是没有意思的嘛，那所以时间旅行根本就是最大最大的 BS 来的、不好意思啊，讲粗口，即是 bullshit 来的，是吧，好啦，那但是呢，他成到 Interstellar 就一定要 要有呢個咁嘅， 就要最因為接受呢個 BS 喎、因為佢冇咗呢個 BS 咧、就冇戲做喎，係嘛？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佢就去到第五空間咧，佢竟然能夠咧，哇，係咁叫，係咁要，係咁熬啊，就即係希望個女聽到啊，咁啊梗係聽唔到啦。但係佢竟然能夠擁得喐嗰啲書，最後用個摩斯密碼嚟去通知佢。咁呢個咪梗係完全就係翻到去時間旅行入面嘅嗰個 BS 咯，就係條蛇咬住自己條尾，最後食咗自己咁咯。是不通的嘛，是吧，那真的没得说啦，即因为 你能够回到过去，你就会改变过去，你改变了过去就会改变了未来，是吧，不过呢他这部戏里面呢，他那个微妙之处呢就很有趣，因为他现在呢，他不是一个真纯粹的时间旅行的故事，其实他没有讲到未来，他有讲未来就是结局的时候的未来，但他这个未来就不是男主角去到黑洞的未来，其实男主角去到黑洞理論上嚟講都係同一個時間嘅，即係可以咁講，同地球上面，地球上面咧喺度等死。咁但係佢就攞咗嗰啲嘅黑洞嘅有關引力嘅數據，咁佢就透過呢、這個，即係其實成套戲最唔成立嘅就呢度啦，嚇、佢就透過擁嗰啲書，就將呢個數據就傳翻俾佢個女，於是個女就破解咗呢個引力方程，咁於是就係可以咧就造成呢個反重力。咁啊反重力咧，但係最後咧就其實冇交代啊，就冇講到佢大舉移居第二啲星球喎。啊、因為他說發覺這麼多星球其實都沒有合適嘛，他反而呢就似乎是能夠令到他們呢就真正建造那些，就是這個我在1979年大會堂的一個講座裡面已經用了過百張幻燈片來去講的，叫太空殖民新天地了。那時我1979年1月2號加入太空館，但是11月呢就有一個公開講座，那時呢尖沙咀隻蛋未起好嘅，都仲要借大會堂嘅，就喺大會堂嗰個 theater， 咁我就用咗過百張嘅 slide 咧，當時就冇唔理咩版權嘅，就用即係亦都梗係冇 PowerPoint 啦，大家知道啦嚇，有排都未有 PowerPoint， 嗰陣時都未有 PC 添啦，係嘛 ，Apple 啊嗰啲冇啦，咁但係咧我就即係拍好多嘅好靚嘅畫冊雜誌嚇、啊，就製咗幻燈片 slide。咁然後播出嚟，咁就係講呢一個咧，就係1974年普林斯顿物理學家 Gerald O'Neill 就大草 O 撇一撇，即係 apostrophe， 然後大草 N， 然後就 NIL 係個姓嚟嘅 O'Neill。話說咧，70年代初嗰陣時咧 ，O'Neill 咧就俾咗一班學生啦，就一個課題嚇、啊，可能係啲研究生嚟嘅，就話其實我哋人類嗰個工業文明咧喺地球上面咧就引咗咁多困難。即係特別好多污染啊咁樣啦嚇，佢話其實工業文明最合適發展嘅地方，其實係咪就係真係喺呢個星球嘅表面咧？咁講真，其實佢問得呢個問題咧，就好明顯係有引導性㗎啦。咁嗰啲學生都梗係醒目啦，係嘛？唉、阿 professor 俾得呢個題目，於是啲學生佢咧研究一輪咧，個結論就果然係佢話原來咧工業文明最合適發展嘅地方唔係一個星球嘅表面，而係就喺。完全是失重狀態的、zero G 的， 是你要几高温有几高温，你要几低温有几低温，你要几真空有几真空，你要几无尘有几无尘的太空。 太空 即是说原来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最合适发展的地方就是 in space not on the surface of a planet。 那这个呢后来 Gerald O'Neill 就很开心啦，巴学生就做了这个答案，当然有很多数据啦，即是那他就后来就将这件事就总结就写一本书，就叫做 The High Frontier，就是高邊疆啊！嗰本書我屋企都有嘅，1974年出版嘅。咁咧，亦都受佢嘅啟發咧，就好多畫家咧就開始咧就畫咗呢啲咁樣嘅，即係話不如人類都移居太空啦嚇，即係就喺太空度咧做成一啲叫太空居所，就叫 space habitat。咁呢個 space habitat 咧，其中一個最基本嘅設計咧，就係一個巨大到不得了嘅圓柱體 cylinder。咁呢個圓柱體咧就會。沿住个长轴咧就自转，自转嘅时期咧就会喺呢个圆柱体个内壁嗰度啊个 inner wall 咧就制造一个模拟重力 （simulated gravity）。咁呢个模拟重力咧就令到咧啲人就觉得好似喺地面咁样样，于是就可以喺上面咧耕田啦、钓鱼啦、放船仔啦、种树啦、种菜啦咁样起屋啦咁样样。即系我哋而家讲系一个大到无伦嘅圆柱体。咁於是咧，你就喺成個圓柱體嘅內壁都用得嘅。但係咧，你根本咧呢、這個圓柱體咧，每一度咧都係向下嘅。即係如果你對你站喺佢內壁入面咧，佢因為佢自轉啊嘛，自轉咪有個離心力啦。我哋所謂個離心力就模擬咗個重力啊嘛。咁所以就好有趣咧，就係你會見到咧，其實呢個世界咧就係一個彎曲嘅世界。咁樣咧，你一路向。即係你如果係向住個圓柱體個中心睇咧，就睇到望蒙眼咁樣，我就好多嘢睇啦。咁但係如果你係沿住呢個圓柱體個橫軸嗰個方向睇咧，你就會見到咧嗰笪地慢慢咧就會彎曲，彎曲咧慢慢變咗垂直，垂直慢慢咧就變咗咧咬翻轉頭，慢慢咧就變咗喺自己個頭殼頂。咁原來咧你個鄰居就可能喺頭殼頂咧，就同你打招呼，不過應該叫聽唔到嘅，因為好遠嘅。佢講緊係幾公里啊！几公里啊？咁几公里听唔听到我叫你啊？ 系， 梗系听唔到啦，系嘛？咁但系即系我讲咧，呢、這个惊人嘅构思咧，其实系40几年历史噶啦。但系其实喺科幻电影入面咧，最近系出现过一次嘅。就系、是、又系 Matt Damon 话，今次佢担正做主角。就系、是、叫做系咪叫极乐帝国啊？ 冇错， 系咪极乐帝国啊？就是、Elysium 啦。但 Elysium 呢套科幻电影咧，其实我就都好失望吓，真系。是啊，即是其實佢嗰個構，即是佢個主題是好嘅，佢、就係講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啊嘛，即係社會上面啦，有啲即係越嚟越嗰啲超級嘅權貴啊、富豪啊咁樣樣，就住咗上去太空，就住喺呢個咁嘅太空居所。咁、那個太空居所咪就係一個圓柱體咁樣咯，嚇嗰啲屋就係咁樣彎，即係彎彎曲曲咁樣咯。咁其實呢一個咧，我喺1979年嘅太空館嘅講座喺大會堂嘅，其實我就已經講得好清楚明白，咁所以對我嚟講呢啲就梗係老掉牙噶啦，咁但係對於你哋嚟講咧就好新鮮啦，就好新鮮啦。咁但係如果你睇個 Elysium 咧，其實都唔係咁新鮮，因為 Elysium 都係一年左右嘅啫，一年前左右啦嚇。咁佢今次咧，當呢個男主角翻到去嘅時期咧，其實佢唔係翻咗地球喎，記唔記得佢嗰度邊度啊？ 佢嗰個就係個太空， 係啦，佢就喺太空居所啦。大家太空居所喺邊咧？ 喺嗰個土星附近， 係啦，都喺土星附近嘅。咁佢喺土星附近，點解可以起喺土星附近咧？咁嗰個假設都梗係話，哦，佢最後攞到嗰啲數據，佢就係啦。於是咧就係、是、搞掂咗嗰啲重力方程，於是咧就係、是、發明咗反重力裝置。咁發明反重力裝置咧，個太空飛行就去邊度都得啦。所以佢可以將大量嘅物資咧就運到去土星附近，咁就喺土星附近就起咗呢個咁嘅超級太空居所。咁於是咧，佢喺蟲洞度出翻嚟嘅時期咧。就唔好翻地球住啦，於是咧就入咗呢個土星附近嘅圓柱體嘅太空居所入面休養先，係嘛？咁啊後嚟咧就原來佢個女都嚟埋，我唔記得咗係咪啊林美啊，我冇留意嗰個劇情啦。咁於是就兩父女團聚啦，就咁樣樣啦，係嘛？咁所以這個呢個咧係完全呼應嘅，即係佢講嗰個即係反引力，於是可以做到呢個太空居所啦，係嘛？咁但係成套戲咧就基本上就係嗰、那個你話可以。摩斯密碼通知翻個女嗰度，咁就真係，真係唔好博古啦。係啦，即係理論上嚟講咧，就超越咗我哋而家嗰個科學嗰個認識嘅，即係個因果嗰個問題啦嚇，即係就超越咗嘅。咁啊，但係咧，佢亦因為佢唔係話真係好明顯咁講一個時光嘅旅行咧嚇，咁嘅時期咧，你又覺得好似個悖論 又唔係話咁突顯嚇。咁、但係咧，食完翻少少時間咧，我就想講其實係兩樣嘢。係、一樣低層次啲嘅，一樣高層次啲嘅。低層次咧，呢一個咧就係佢嗰入面有機械人嘅設計。咁呢個真係荒謬絕倫啦！即係好明顯咧 ，Christopher Nolan 咧，我諗佢對嗰啲設計嘅嗰個團隊咧都係咁講。我要有機械人，但我呢個機械人咧要同以往嘅完全唔同嘅咁樣。唉，咁你完全唔同就固然係好，我哋係人都想有創意有創新啦。但係你得出嚟嘅嘢都要合情理先得噶嘛。佢整個咁樣嘅機械人，真係睇上嚟真係笑死人嘅。有乜可能咧？喺個太空船嗰度整個咁樣嘅神高神大，哇！你分分鐘唔覺意嘅揩到都界損嘅，係嘛？咁利嘅，全部咁啊，即係方形嘅，係啦。咁樣咧就仲有唔好忘記啊！佢一條一條咁樣咧，成日咁樣一路打轉啊行咧，其實呢種設計係最差嘅，因為咧係好危險嘅，因為你兩個面咁樣咧，咁樣嚟去錯動嘅時期咧，其實咧佢就等於一把鉸剪。一把鉸剪，你有冇留意啊？其實佢啲咁鋒利嘅嘢咧，一把鉸剪，其中一鉸剪你一個唔覺意咧，其實就會乜嘢都俾你剪斷。你擺隻手落去咧，就手都冇埋，係嘛？其實就冇人咁蠢咧，係做呢咁嘅設計嘅。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咧，最荒謬就係喺佢個表面嗰度，仲要有兩個嗰啲熒光幕，一路講嘢一路打字出嚟咧，咪即係笑到你。係嘛？唔係有咩咁嘅需要啊？即係直情好似翻到去五十年代嗰啲科幻嗰啲劇集入面嗰啲機械人咁樣樣。 佢後屘又超高速咁樣， 係啦， 又超快速咁。 係啊，當然啦，佢係有佢嘅構思，佢唔係淨係幾嚿咁樣嘅一條條嘅方形嘅鋼鐵嘅柱，原來個柱中有柱，柱中有柱咁樣樣咧，都幾過癮嘅係嘛？ 但係個好似唔好合理。 係啊，但係其實就唔合理啊嘛！你咁樣就算柱中有柱啊，你全部都係鋒利嘅平面咧，全部都係等於好多鉸剪。一個唔覺意，全部剪斷曬啲嘢，係嘛？手都冇埋，咁啊，驚完全係 stupid 嘅，即係冇理由咁樣設計個機械人嘅，因為唔合理。記唔記得我哋即係上幾個禮拜咪講過機械人嘅？嗱，呢個就翻到嗰個 argument 啦，就係話其實講真，我哋設計嘅機械人咧，真係始終最方便嘅咧，其實都係人形。你諗下係咪啊？你只不過人形得嚟咧，佢係好有靈活性嘅，好簡單。嗱，譬如佢做出嚟機械人就好似同個人冇乜大分別，但係。佢個頭譬如係完全可以360度擰轉去睇嗰邊嘅，得㗎係嘛？或者佢隻手，佢隨時拆咗呢隻手出嚟，佢換過一個係個士巴拿嚟嘅，係個電鑽嚟嘅，得㗎係咪啊？或者佢對腳，佢而家突然間拆出嚟，佢換兩個碌落去都得。但係佢平時咧，即係九成嘅時間咧，佢應該係越似人咧，係越能夠融入咗我哋嗰個起居作息同埋個工作嗰個環境啊。才能夠做到我們的好幫手、是吧？而這套電影入面的機械人就完全違反了這個最基本的守則，這樣的機械人大佬你不要送給我，是吧？我看見都害怕，真的手都斷了、這個第一點。那我講回高層次的那個呢，就是講那個環境那裡， 我都是想講這個、 哎呀，但原來時間沒什麼了，是吧？剩下一分鐘了，是吧？很快就給你幾秒幾十秒、 那我覺得他那個背景都挺有趣，就是說那個科技其實都是差不多啦，即係佢嗰個未來世界嘅科技都差唔多啦。咁而又遇到嗰啲沙塵暴嗰啲咧，其實都係我覺得都係幾可見喎。即係你可以估到就係話， exactly, 其實嗰個地球咧將來咧有機會真係變咗個咁。 其實啊，美國而家中西部啊，好多啲即係氣候學家都預測啦，隨住全球暖化、氣候變異嘅時期咧，已經會變翻曬咧嗰啲叫 dust bowl 啊。因為美國30年代上世紀30年代咧，就係嗰度好多地方咧就乾旱，乾旱就出咗大嘅沙塵暴，就叫 dust bowl。所以佢而家咧就講話美國咧又變翻咁嘅情況，其實就好符合而家科學家咧好憂慮嘅嗰個 climate change 啊 global warming climate change 所引起。所以其實佢係即係嗰個有一定嘅根據嘅，咁所以令人好憂慮嘅呢樣嘢係嘛？好，咁因為時間關係，哇，竟然個半鐘頭啊都係僅講得曬啦，係嘛？好，咁但其實咧。關於時間呢個題目咯，未講曬嘅喎，咁啊唔緊要，我哋下個禮拜繼續都係探討時間呢個問題嘅。好啦 ，OK， 拜拜。 拜拜。